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我哋上个礼拜电影圈咧，先至讲过呢、這、一个职业特工队啊，咁就呢个新电影就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其实即系职业特工队咧，都系一个经典啊，带俾大家好多嘅回忆。咁啊，吸引到咧，甚至乎一啲游戏咧 cross over， 我真系估唔到。咁啊，连呢一个大热嘅食鸡游戏啊吓，咁啊最近都讲啊，话诶、我哋同呢一个职业特工队咧就 cross over 啊，咁喺游戏入面咧就加入咗一啲啊职业特工队嘅元素啊。咁啊，啱啱都见到咧游戏更新之后，你都见到就系、喺呢个食鸡入面啊吓，就开始有一啲嘅即系券啊，叫特工证啊，咁咧就俾你去换，咁咧总之你储够一堆之后咧，你就可以即系换一啲职业特工队啊，即系而家吓叫做期间限定嘅一啲哪怕服装又好啊，又或者系其他一啲同职业特工队有关嘅嘢啊，配乐又好啊咁。咁因为我知阿生就有食开鸡噶啦，咁啊点啊，你有冇去即系追捧一下？ 嗱，我就冇黑。意咧系去即系要换取嗰啲所谓特工证嘅，咁不过咧如果你讲呢个 crossover 咧，嗰个气氛系十足嘅，因为咧点解咧就即系正如我头先玩紧啦，咁我可能行过嚟嘅时候已经离远听到，咦？有職業特工隊嘅背景音樂嘅喎，咁樣，因為咧基本上咧，你開 game 咧，其實佢已經你可以即係選擇開唔開嗰個嘅背景音樂，咁啊，即係當然就係最經典嗰個啦，即係大家聽就知係係啦，就係嗰個啦，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咁係一路喺個主畫面度都 loop 住嘅咁樣，咁同埋佢嗰啲特工證可以換乜嘢咧？咁其實咧佢就會都係啲裝備啦，咁主要都係啲衫啦、啲褲啦同啲鞋嘅，即係冇話啲咩特別槍啊嗰啲嘅，咁主要都係。即系啲外观嘅嘢，咁如果你要换晒咁多样嘢，咁其实咧佢就系要230张特工证嘅。咁当然啦，好经典嘅即系玩法就系、你系要完成某一啲任务，达成某一啲嘅指令，咁你先至换取到咧，即系有限数量嘅特工证，咁储齐你就去换嘢咁样啦。咁而呢啲特工证，你话系咪好难去换取咧？其实就唔系嘅。咁不过咧就需要你每日咧可能要坐喺度都花些少时间去做啦，即系可能一两个钟。咁先至咧，能够有机会咧，尽量获取更加多。咁同埋咧，即系如果你要晒所有衫裤鞋袜咧，都我谂要相当花你嘅时间嘅。咁所以我自己咧，咁啊，苏花我都系得30几张啫，嗰个特工证。咁但系咧，我要换一件衫咧，都要70嘅。咁所以咧，我暂时都会以即系一件物品为目标先啦。咁其他嗰啲就换到就换啦。咁啊，唔会强求，因为佢又唔系啲话好特别嘅一啲对你好有帮助嘅装备。因为大家都知食鸡。主要都系靠你执嘅嘢啦，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又冇话系特别去影响到个战局咧，咁大家唔会特登咧系即系一窝蜂去追捧嘅。 系，不过讲起呢、一个即系嗱，都唔知系好事定唔好事啦，因为有啲人就会觉得哇，唔使另外货金。去即係追捧呢一啲外觀嘅裝備嘅話咧，都係一件好事。咁但係同時之間，即係呢啲人雖然頭先阿生有講過啊，又唔係一啲咩好難嘅任務，但係真係要花好多時間啊嘛。咁啊，畢竟即係呢一啲裝備咧，就即係都係期間限定啦。究竟能唔能夠喺指定時間之內即係可以收藏到咧？我諗對於好多玩家嚟講咧，都係一個目標嚟嘅。嗱，畢竟因為呢啲遊戲即係講真，你玩得耐咗咧，會冇咗個目標啊。即係嗱。 通常大家玩食雞都係㗎啦，你話我個目標咪就食雞囉咁。咁、但係好多時候你話食得多都悶啦，係咪先？咁好多時候即係遊戲商都會諗啦，啊，既然係咁嘅話，我哋不如加啲另外一啲嘅目標啊，一啲嘅副線啊，俾你哋即係去追加一下，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多一啲嘅趣味咁。咁所以偶然都會見到有呢啲可能咧收藏嘅元素啊，等等你可以即係去享受一下嘅遊戲體驗啊咁。不過咧呢、這個亦都係咧我之前咧同一啲朋友咧。就即系倾开一个好有趣嘅话题，系点解咧？因为试完制嗱，其实头先阿生有讲过啊，究竟一啲嘅即系外观嘅即系装备啊，因为本身佢对于嗰个角色系冇任何影响噶嘛，对于个游戏冇影响，你唔会因为咁样样你即系开个枪一个伤害加成， 即刻死咗咁， 唔会咁样噶嘛。咁嗱，但系咧有一啲游戏咧，即系基本上都系会有同样嘅嘢噶啦，就系、是、会有啲 skin 嘅追加噶。 系嗱，譬如我好印象就系、是、我谂啊，好多人都可能有同感，就系、是、有一只叫做 Marvel Future Fight 嘅手机游戏， 记得 系啦嗱，咁佢有一个好处咧。或者唔好处呢就係、是、呢其实呢当现实世界电影上画嘅时候呢即 game 呢係会有相应 update 嘅。咁、首先个封面会变咗即係而家上緊嗰套戏啦。咁、好明显係配合返 Marvel 嘅宣传啦。咁、然后佢最衰嘅係呢因为佢本身里面嘅角色你玩嘅即係你拥有嘅角色呢佢嗰啲装备呢全部都係漫画版嘅。即係话呢係比较古旧嘅。即係 Wolverine 呢你仲係会见到呢黄蓝衫嗰隻经典嘅。咁、Captain 仍然係啲咦好似话特特嘅嗰啲衫咁样嘅， 鱼鳞衫咯， 系啦。咁但系咧，当套戏一出现嘅时候咧，咦，佢就 update 完啦，咁就会有一啲新嘅装备俾你啦。系咩装备呢正正就系电影里边嗰套衫。 系 咁你就如果睇完套戏，你或者系 fans 嘅话，你就即系有嗰啲啊死啊要唔要好咧咁嗰啲。嗱，佢话佢对嗰个能力有冇帮助咧？有，不过好少，系极少，即系可能加2% 咁嗰啲咧，即系对个战局冇乜大影响嘅。咁但系佢就系有少少咁样人你就啊有。少少嘅能力加成咁，然后喂，佢个样系新嘅、哦，个样系真系啊 ，Captain 喺电影里边，Chris Evans 嗰个样嚟嘅、哦，你要唔要啊？咁嗱，咁就有呢啲咁嘅人有，咁当然啦，呢一啲嘢咧系要货金，又或者甚至乎咧，你可能系要花好多嘅时间咧，又系咁啦，要完成一啲任务咧，你先至会免费得到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就会好挣扎啊，要唔要好咧？要有好似咁无谓，但系要咗又好似靓啲咁，咁所以就有啲谂法啦。 但系我头先就系想讲，因为嗱，即系有就算一啲 MOBA 游戏都系有同样嘅情况出现，就系、是、你知啊，之前我哋都有啲嘉宾上嚟讲过啊，就系、是、MOBA 游戏其中一个好卖钱嘅就系嗰啲 skin 啊，卖出去嘅话，即系其实个 skin 咧系简单嚟讲，就好似头先阿生讲啊，即系只不过系个外观上面咧已经系唔同啊，例如可能切合翻一啲即系电影啊，又或者可能一啲新嘅设计啊咁样样。咁嗱，但系咧而家即系有啲游戏类啊，头先阿生有提过嘅就系佢个 skin 除咗外观上面咧，亦都有一啲嘅能力上面啊，即系可能会加咗落去。 即系可能啲咩防御力加5%啊，嗰啲咁样。 嗱，冇错啦。嗱，咁咧其实咧就衍生咗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大家觉得咧即系呢啲 skin 啊吓，俾钱买好啊？定係純粹去做任務，大家都可以公平地得到嘅好啦。因為呢嗱，有啲玩家就係話搞錯啊，要貨金先至可以有嗰啲裝備，冇人啊玩得。咁嗱，所以呢有啲遊戲商就會覺得，咁既然係咁，我都設個後門俾你。嗱，你唔貨金咁唔緊要，只要你憑住自己嘅堅毅意志持續玩落去嘅話呢，即係你慢慢儲下儲下儲下儲下，你可以有另外一個途徑入手嘅。嗱，咁呢一個我覺得一陣間我哋可以研究下，究竟貨金好啊？即系定系完全系有一个嘅后门嘅设置，等咧就算唔货金嘅玩家都可以得到呢一、這个设计会较为好啲啊。咁而第二样嘢就系咩咧？第二样嘢就系、是、有啲人话喂咁货金买翻嚟嗰啲嘅 skin 咧，咁就加咗一啲嘅能力俾佢啊嘛。喂，咁咪破坏游戏嗰个嘅平衡度咯。即系而家又翻去个位就系、是、喂系咪即系货金嘅玩家就会多好多优势？咁但系实际上面有啲人就觉得喂咁我俾钱。去买个 skin 翻嚟，咁我除咗外观上面系得到一啲嘅即系唔同之外，其实如果我要求能力上面都有一啲嘅优势，都不为过啫。而嗰个能力上面，只要个上限设咗，就未至于去到破坏游戏体验，系唔系都叫合理呢？嗱，咁呢一个转头翻嚟，我哋研究一下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鸦人有 玩家。 好，返返嚟咁啊，继续讲开啦，即係一啲嘅而家啊，尤其是手机游戏更为普及嘅，就係好多时候都醒㗎啦。以前呢我哋喺玩手机游戏嘅时候呢，咁即係你假设去唔知咩 App Store 啊、或者去啲 Android 嗰啲啊 ,Google Play 啊，咁你假设去下载一款游戏，咁通常都係收费唔收费嘅啫。咁当你俾钱买咗嗰款游戏落嚟嘅话，基本上入面都好少话真係要你即係再花好多钱去追加啲咩。咁但係而家啲游戏就唔係醒好多㗎啦，即係下载嘅时候呢就免费，咁但係下载落嚟之后你玩玩下你发现咦唔係喎，入面有好多嘢你係可以买㗎喎。咁当中呢就係啦，我哋成日都喺度探讨嘅嘢就係话，你去追加嗰啲嘢究竟会唔会破坏嗰个游戏体验先？因为我哋之前都曾经讲过唔少㗎嘛，就係、是、话哇原来最后尾都系重货嗰啲嘅玩家呢就会优势呢就会大好多。你唔货金嘅话呢你永世都追唔到嗰啲嘅等级啊、或者嗰啲嘅即系装备嘅伤害啊咁。咁冇乜玩嘅即系必要喎、啊、咁。咁阿生点样睇呢？ 嗱我觉得呢始终呢唔俾钱，但系你有一个免费或者即系用你嘅能力啦努力啦而去得到一啲好处呢，我觉得系比较公道嘅，因为始终你话啊，我用钱系咪唔公道咧？咁你有钱，你当然可以即系大量去不计成本咁去买嘢啊，抽劈啊，乜都得啦。咁当然呢个系你嘅优势。咁但系我谂对于一只 game 嘅朋友嚟讲咧，佢除咗要赚钱之外，佢都要睇翻个平衡性啊。但因为呢个世界咧，我谂大家都明嘅，唔够钱嘅人永远都系多过有钱嘅人嘅。咁所以玩家嚟讲咧，其实咧穷嘅玩家啦，我咁形容先。一定是多过呢有钱的玩家是很多很多的。咁同埋就算你有钱都好，你未必肯又话啊我打机啫，咁个月俾几百蚊去货金好似有啲蠢咁喎，咁即係可能有啲人咁諗啦。咁所以个结论就係呢，其实一定係唔货金嘅人呢，我相信係比货金嘅人呢会为之多嘅。咁而且呢班唔货金嘅人呢，往往就係最die hard嗰班人。因为佢哋就觉得喂我就要凭我自己嘅努力去即係完成个游戏去达到某啲嘅高度。咁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我係游戏商嘅话呢，咁钱我当然会搵啦。咁但係呢我唔可能代薄呢一班嘅即係玩家囉。咁同埋始终如果你有钱就等于你嘅能力高嘅话咧，系我明白呢个系世界嘅现象嚟嘅。咁但系咧喺个游戏世界里边咧，咁我谂对啲玩家嚟讲都好想就系、是，喂，现实我已经唔系有钱噶啦。咁你个世界里边游戏里边啦，我都系唔够你有钱，然后都系要落后俾你嘅时候，咁咪玩得唔开心啦。咁同埋咧，有啲 game 咧又真系都相对系好人啲嘅。即系譬如我自己又玩一只叫Token Battle 嘅龙珠 game 咁样啦。咁大家都知咧，里边有多卡咧就 LR 嘅，即系最高。高级最高等级嗰只卡啦，系啦，咁当然如果你有啲系咁啱抽到，或者你打得好辛苦咁攞到翻嚟咧，或者货金咧，你系的确会容易啲咧，攞到某一啲特定嘅 LR 卡嘅。咁但系咧可能 Bandai 方面咧都想回馈翻啲龙珠嘅 fans 咧，佢零零四四有两张到嘅即系卡咧，两三张嘅 LR 卡咧系唔使货金嘅。咁你只需要咧，可能系你譬如有一张咧讲啊系啊悟空元气弹咁先算啦，嗰张卡，佢系要你登录1000日。连续咁就得㗎啦，係啦，咁所以呢个係可以做到，亦都唔係话一定要畀钱嘅，绝对下。咁譬如另外一啲呢，就可能系你佢跌一张卡俾你，咁你要花多嘅时间呢去过好多关，收集啲所谓嗰啲徽章，然后去呢将你嗰个人系去觉醒，咁你先至会达到去呢LR 最高嗰个层次。咁呢一种呢就用你嘅劳力去得返嚟啦。咁所以呢有时候呢一啲即係叫做免费俾你嘅卡呢，的确呢系会令到个游戏个平衡性呢同埋嗰个持久性呢系会多返啲。否则如果唔系你个个畀钱，哇货到大佬你全部都劲卡嘅时候，咁我点同你打呢，系咪咁个斩冇瘾嘅就一退到咁呢，咁啲玩家自然会离开㗎啦。 不过你讲起呢啲卡牌游戏就尤其是更甚添，好似头先阿生有提过嘅呢个咩 LR 卡呢，咁你如果假设系登录1000日就会得到嘅话，即系简单嚟讲，每一个玩家都即系只要持续去玩都会得到㗎嘛。 你每一日开开 囉。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咩呢？个问题就系呢一张嘅 LR 卡会唔会相比起其他啲即系你要即系凭自己努力去慢慢打返嚟呀，又或者你货金买返嚟嗰啲，会唔会逊色一啲啦？ 不会。 唔会嘅， 暂时不会系啦。因为譬如有另外一张咧，就系悟空同比达合体变超男嘅一张系嗰张，咁嗰张系零零四四几强嘅，咁的确系几有用添嘅。咁嗰个咧亦都系一个你用劳力打翻嚟嘅途径就能够获得嘅一张嘅卡，而且咧系会开到最尽嘅啲能力可以。咁呢个亦都系即系我觉得系相对比较系所谓佛心一啲嘅即系公司会俾你去利用呢、這个努力嘅途径就可以玩到咁样。 因为呢一个点解我咁问呢，主要就系因为之前我都玩过一啲嘅卡牌游戏咧，咁的确系佢一开始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即系叫做回馈翻玩家，即系俾你用一啲即系可能就系靠自己努力啊，又或者可能佢一啲叫礼品啦、啊、咁样样，即系你只要登入就送俾你嗰种嘅即系手法，咁、就系将一啲所谓即系一啲好强嘅卡牌啊，就系俾你嘅，免费唔使你货金。咁但系你慢慢发现咧，呢啲卡牌有一个问题，亦都关乎到究竟个游戏商咧点样样去即系运作呢一个嘅游戏系统，就系咧你玩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咁佢哋会推出新嘅卡噶嘛。咁不停咁样推出新嘅卡嘅时候，通常都系噶啦，因为新嘅啲卡咧系要货金买嘅，货金比较容易即系买到先嘅。咁如果你话靠自己打，打好耐先至打到嘅。咁你嗰啲嘅新卡牌咧，就一定系所谓叫做 OP 啊，即系好屈机嘅。 屈机系。 咁你慢慢就发现咯，哦，每一次咧你可能追新嘅卡牌嘅时候，咁你玩一排系啊，佢系劲一轮嘅，但系劲下劲下之后，到下一个 update 就或者下一个即系新嘅卡组出现嘅时候咧，咁就好快又会慢慢被淘汰，你又要追捧新，咁于是者你就不停咁样样去货落去咯，咁即系变咗呢个游戏咧，嗱你慢慢就变咗系反而大家就系斗即系。边一个吓银弹充足一啲啦，咁就可以即系玩得劲一啲。咁嗱，但系另一个问题咧，我都想同阿生研究下，头先有提过嘅，就系咧，你觉得嗱，因为头先我哋讲开嘛，无论系你讲紧卡牌又好啊，又或者我哋讲紧一啲嘅即系装备啊，外观上面噶啦。咁你觉得应唔应该喺嗰啲嘅即係层面啊嗰啲嘅装备啊服装啊又或者卡牌上面加入一啲特殊嘅能力，即係例如话假设我头先我哋讲开食鸡咁先算啦。我当即系佢同呢一个即系 Mission Impossible 啊 crossover 合作嘅，我当啊呢一个嘅装备咧系可以俾钱买嘅，咁嗱，你觉得喺呢个装备入边加唔加入一啲啊？嗱，佢未至于系会破坏呢个游戏嘅平衡度嘅一啲嘅元素，但系即系佢的而且确系有少少功能上面嘅优势，可能例如话令到你跑速加唔知零点几啊，或者令到你可能射击嘅时候嗰个稳定性又唔知高零点几啊，其实好 minor 嘅啫，咁但系都有、啊。咁你觉得应唔应该有先？因为我之前只不过啲玩家咧，佢觉得就系梗系唔应该啦。如果有嘅话，咁咪即系求系又系讲紧又系造就咗一班俾钱玩嘅人咯。咁 嗱，我就当然我都会喺即系会谂埋公司嘅角度啦。即系咁老实讲，佢都要赚钱嘅。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嗰、那个幅度咧唔可以太过分。即系譬如你话如果我货源金咧系有加成嘅个能力，咁但系真系好 minor。好少好少，基本上加完之后咧，同实际冇乜大分别，只系可能你嘅心理上觉得佢好咗啦。咁呢个我接受得到。咁但系如果你话咧，我俾200蚊我买嗰套装咧，咁但系令到我嘅防守能力咧，或者嗰条命咧系可以增加两成啊，嗱，咁我就觉得唔得啦。咁所以最紧要系嗰个幅度嘅问题，即系我觉得我再一次强调，我明啲厂商或者公司系要赚钱嘅，咁但系对于玩家嚟讲咧，咁我哋净系 concern 玩家嘅感受嘅啫，咁就梗系希望吓，就算你有钱。都好令到嗰个距离唔好太远啦，否则咧就咁只不过咧系即系都系用以本伤人嘅感觉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一班即系相对唔中意货金或者冇能力货金嘅玩家咧，对佢哋嚟讲又真系唔系太过公道嘅。咁所以我个人就觉得系你可以系即系赚啲钱，咁但系嗰、那个装你想吸引销路嘅，咁咪即系加啲好加完等于冇加嘅一啲百分比咯，咁啊即系我觉得会比较好啲啦。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嗱，你讲开呢个货金加强能力呢样嘢咧，唉，我真系意犹未尽啊，真系、嗯，因为咧，的确咧，我都算系少少受苦嘅玩家嚟嘅，我都曾经讲过咧，我曾经都好中意玩一只 game 叫 Division 啦，咁啊嚟紧会出第二集嘅，我希望佢有改善，咁希望最有改善嘅系咩咧？首先嗰啲 bug 冇咁多啦，其次就系咧，因为当时咧，我好记得咁，我只 game 一买翻嚟咧，因为之前已经俾个 trailer 吸引咗咧，咁所以我就同班 friend 咧，咁啊夹粉。即系几条友咁一齐买咗，咁然后咧就基本上嗰几晚咧，或者嗰个月咧，其实枕住都有一齐合作去打嘅。咁、但当然之后只 game 你玩得多咧，咁就会冷却啦。咁冷却完之后咧，咁你就会暂时摆低咗啦。咁摆低咗之后咧，隔咗一轮咧，你又想玩翻啦。咁但系已经慢慢发现嗰个距离拉远咗啦。即系特别系因为啲装备啊，因为呢只游戏咧，你系可以用钱咧系去买里边嗰啲虚拟货币啦。咁用里边嗰啲虚拟货币咧，然后咧就再去加强你嘅装备，例如你系可以用一啲即系里边嘅虚拟货币咧，系买到一啲咧系。唔知几多百年嘅枪啊，咁嗰啲枪咧系会比你一般嘅枪嘅杀伤力系大好多嘅。咁另外有啲装备啦，因为佢啲嘅装备咧系有加成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能够出钱买到啲装备嘅话咧，其实咧同样佢都系有嗰个能力嘅加成。咁要慢慢咁样拉远咗个距离咧，你玩落去首先嗱时间上你已经唔够人快啦，因为个 level 咧可能已经俾人过咗啦。咁而第二样嘢就系、是、哇，原来我玩落去嘅时候个个都货金嘅时候，哇，我点同你打咧？即系我试过好几次就系我射极你个头都唔死，但你一枪射过我个身咧，我就玩完啦咁样，咁就会令到嗰个游戏嘅趣味性就大减咯。咁另外，譬如就算 FIFA 都系噶 ，FIFA 咁有个模式叫 Ultimate Team， 咁就系都系抽 pack， 然后组成一队波咁样啦。咁又系噶，如果你真系又能够有多啲钱抽 pack 嘅，咁自然你攞到好球员嘅机会就大增啦。咁同埋，就算系嗰啲球员你唔啱心水，你攞去做其他任务咧，一样咧，你抽到好嘢机会咧，都系比其他玩家系大增嘅。咁所以咧，你变咗去到即系 Ultimate Team 去到一啲比较。劲嘅比赛里面呢，你见到其实个个都系用緊嗰架球员嘅、个个都系用緊呢嗰啲即系得返嚟嘅一啲嘅即系要换家咁样啦。咁所以嗰、那个感觉呢，有时又觉得唉，好似都系始终系用钱或者用一啲即系比较多嘅成本呢先至能够去令到自己加强。咁呢个系咪一个游戏嘅本意呢？咁呢个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嘅。 但系即系有时候又难怪呀，因为即系当你发现啦，原来俾钱某程度嚟讲，首先可能系一个捷径啦、令到自己打出嚟嘅成绩更加耀眼咧，咁的确系唔少人都会觉得，咁既然钱可以解决到个问题， 咁咪俾咯， 系啦，不妨就用呢个方法去解决问题啦。咁其次亦都有时候系在即系、个大势啊，在所难免系咩咧？就系、因为你见到身边嗰堆人真系打得好快啊嘛，即系呢个令我谂翻起咧，喺2015年嘅时候咧，我记得有一只游戏咧，就系、叫做《哈比人中土王国》。咁其实嗰个游戏咧好得意嘅就系、基本上有少少即系你系砌一个城市出嚟啊，咁大家就係國與國之間就係打仗咁樣嘅，咁玩家呢就基本上你要就係周圍去採集一啲嘅資源啊，咁你可能要俾錢啊去買軍隊啊，跟住升級嗰啲建築物啊咁樣啦，咁呢一類嘅遊戲呢，其實你唔課金呢係冇問題嘅，只不過就係你會即係升得好慢，即係你知嗰個城市嘅發展呢往往係受到你個金額嚟限制㗎嘛， 要畀錢 嘅，係啦，咁而喺呢一個遊戲入面呢，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呢？玩家基本上係可以互相攻打對方嘅城鎮嘅，咁往往就係啦，你如果你冇俾錢嘅話咧，咁你就俾人打得好慘啦，即係好似一啲國家真係好窮嗰啲咧， 就俾人搞啦。 經常性都係俾人欺壓，咁如果你真係遇上一啲咧，即係貨金嘅玩家，基本上你好難打，係贏唔到嘅。咁再加上就係咧，你因為喺呢個遊戲入邊咧，佢有個天德希咁樣嘅，即係排名咁樣啦。咁基本上就係你如果嗰個嘅城鎮發展得越好嘅話，你嘅名次係越高啊，即係基本上可以成日都欺壓到周圍嘅鄰國嘅話，咁變咗就有一啲嘅玩家。咁我又一嚟啦，我好想喺呢一个即係排名榜入面榜上有名。其次就係、喂，我原来连基本我要喺呢个游戏生存嘅话，我都点都要課一啲喎。咁而造就到有唔少嘅玩家玩呢个游戏呢，其实都真係課金課到系几近病态㗎。有玩家呢，我听讲过系即係短短两三年入面呢，即係耗资下数十万港元。 哇， 系玩一款游戏喎。 佢真系揼间屋出去都喎。 係呀，咁但係即係你又知，因为其实都好多 嗰時候我哋講一個嘅時間入面你貨金呢係陰啲陰啲嘅。即係佢如果你一炮要你嘔十萬梗係冇可能啦係咪先。咁但係你發現唔係喎，你今個月可能呢貨幾千，下個月又貨幾千咁樣，就係我嚟可能佢又唔知呢度就氹你唔知點樣可以升級嗰個嘅建築物。嗰度呢就話你可能貨啲錢嚟呢就唔知點樣組裝個軍隊咁。咁於是你不自覺呢就貨下貨下呢你就貨咗多咗㗎啦。咁而某程度嗰一啲嘅成效你當下你會見到㗎嘛。即係例如話本身我唔夠嗰個玩家打嘅。咁於是乎我咪即係建立囉，我咪即係有俾錢之後點樣可以令到我自己嗰個嘅城鎮就擴充囉。咁你即時當下你係見到嗰一個嘅成效㗎嘛。咁但係即係呢一個成效呢其實可以維持幾耐呢，慢慢你都發現啦，喂咁你貨你估我唔曉咩。咁於是乎就變咗係一個金錢堆砌嘅遊戲囉。的確玩耐咗我的感覺係會即係少咗體驗嗰個遊戲嘅樂趣呀。 又或者會變咗另外一個結果，就係會多咗人呢用一啲不合當嘅手段呢就去令希望令到隻遊戲可以加速。 簡單嚟講， 係啦，簡單嚟講就係外掛。即係點解會有外掛嘅衍生呢，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因為你想喺隻 game 裏面盡快即係脫穎而出，快過人或者攞到個勝利咁樣。咁但係往往就係因為哦我冇錢嘛，咁點呢，我唯有出一啲呢我冇錢得嚟呢我又做到嘅方法。咁好多時候就係一啲咁樣嘅外掛嘅方法。咁譬如特別你即係我哋第一次講到食雞，食雞係一個好誇張嘅一個外掛嘅世界嚟嘅，特別電腦版呢，嘩我真係你噏得出噏唔出嘅都有。我見過有一個呢曉飛天嘅呢，首先即係嗰個玩家係識飛天嘅。咁另外有啲玩家識遁地啦，係真係潛咗落去個地底度喎。咁但係佢可以照開槍喎。咁由穿牆開槍啊，嗰啲所謂凌空打完你之後閃咗第二度嘅嗰啲咧，咁嗰啲係即係全部係外掛，你上網好容易會揾得到嘅。咁而且要俾嘅錢唔多嘅添，咁所以呢一啲咧就往往成為咗咧我一啲咧我想加強自己嘅能力，但係我又冇咁多錢去每個月貨金，咁我唯一一次過咧就去幫襯啲外掛，或者揾到一啲外掛嘅即係方法翻嚟咧，咁啊令到即係自己希望可以贏到追得翻咧嗰啲貨金嘅玩家咁樣。咁但係變咗又係嗰句咯，你咁樣對於個遊戲嘅趣味性嚟讲，其实就变即系冇晒啦。 不过真系提一提啊，货金咧系真系会好容易成瘾，唔系讲笑啊！即系你货过一次咧，我真系接触嗰啲朋友咧系重货玩家。咁咧我曾经听过咧，我虽然我呢啲朋友就未啊，但我曾经听过外国有呢一类型嘅重货玩家咧，系即系严重到啊，要去睇一啲即系心理治疗师咧，去即系帮自己去戒咗呢一个瘾。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咧，有好得意嘅就系佢哋其实有时候。慢慢你發現佢哋追求嗰樣嘢都已經唔係功能上面嘅嘢，有時候咧係純粹就係覺得哇唔係喎，呢一件裝備即係首先啊同自己講就話功能上面下一回首先有優勢先啦，其次就係最主要係著出嚟嘅時候佢哋覺得好型啊，即係覺得喂咁只不過係花可能幾十蚊美金啊、十蚊啊、五蚊美金啊，咁你就可以買到嗰啲嘅裝備啊，俾自己型一輪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會買嗱，咁但係慢慢你發現嗰啲裝備你買埋你根本你著唔到噶嘛，咁佢哋心态就系咩咧？我系想拥有嘅啫，咁佢系想拥有一件虚拟嘅装备，咁甚至乎想拥有到一个程度咧，系不能自拔，即系咧我唔买我唔觉得安乐啊， 瞓唔着 啊，真系瞓唔着啊，咁慢慢咧，即系佢哋就真系要去接受一啲嘅心理治疗啦，即系点样样可以戒除咗，即系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唔好沉迷赌博咧，嗱，但系原来除咗赌博以外啊，即系有时候你可能玩紧一啲嘅即系电子游戏啊，你会发现咧，玩嘅過程入面如果有啲遊戲要求你貨金，你買下買下都可能會成癮，呢一方面大家真係要多加留意囉。係 樂活玩家轉頭返嚟繼續烏嘉倫楊樂生樂活玩家。 书展完结完之后，当然紧接咧，每一年都系噶啦。咁啊，嚟到呢个动漫节嘅一个阶段啦吓。咁啊，乌家人你去睇咩咧？ 有去睇。咁啊，即系除咗你系可以睇即系玩具之外，都要入场睇下即系一啲嘅新游戏。虽然之前 E3 咧，其实都有唔少嘅消息咧，咁就即系流播出嚟啊，大家都可以上网睇到一啲嘅 gameplay 嘅 demo 啊咁。咁但系毕竟啊，你入去动漫展入边，你可以自己亲身去体验啊嘛，咁都要去睇下嘅。 嗱，今年 年嘅动漫展咧，咁啊，点解你会即系关我哋今晚到玩家事咧？唔系应该同阿江建聪先讲嘅咩？咁因为咧，其实佢咧而家咧动漫节咧都唔止净系有动画、漫画嘅嘢喺里边噶啦。咁基本上好多游戏商咧都会将一啲嘅开发中啦或者新开发嘅游戏咧都会咧喺动漫展里边出现嘅吓。咁啊，譬如有一个嘅消息咧，我觉得都几值得鼓励嘅。咁啊，因为嗱，我哋香港有好多人唔中意打机啦，咁当然亦都有好多电竞队啦，包括我哋都系啦，叫做啊，咁我哋都会去 即系咁讲出嚟，系啊，梗系啦， 梗系啦，去我哋比个赛噶嘛，就系啊，咁啊亦都有好多即系唔同嘅玩家系中意玩游戏啦。咁好似往往咧，成日都缺乏咗一啲就系、是，喂，我哋好似香港自己出产嘅游戏，喂，真系好似唔系好多、啊，即系你话甚至乎咧，外国用香港做背景嘅游戏有冇咧？有，即系最经典就系啲 Shipping Dog 啦吓，咁嗰阵时已经话，好正，因为去到唔同嘅人咧，就好似即系有唔同嘅地方系你好熟悉咁样。咁而今次咧讲紧咧，呢个动漫节咧，正正咧就系、是、有一只咧，哇，本土香港人出产嘅一个游戏咧，咦，忽然间咧喺呢个会场里边咧，俾人去试玩咁样。咁讲紧呢一只嘅游戏咧，叫做一个龙字，咩龙咧？龙屋嘅龙啊，系啦。咁咧其实就一班嘅大学生咧，仲系读紧Poly 嘅佢哋，咁佢哋咧就自己开发紧嘅一个游戏嚟嘅。咁呢个游戏咧，当然咧佢用一个咧龙屋做背景啦。咁龙屋系咩背景咧？其实正正咧就系呢一个嘅九龙城寨啊，即系我哋香港以前即系92年之前已经即系存在嘅一个嘅地方啦吓。咁佢里边咧，其实呢个游戏咧就系讲紧咧系一个九龙城寨一个小朋友做主角咁样嘅。咁呢个小朋友着住背心短裤，好典型一啲屋村嘅小朋友咁样啦。咁但系呢只 game 咧，其实咧正正就系讲咧，佢喺里边发生嘅一啲事。咁你咁听咧，应该都知道呢只 game 咧系一啲有少少嘅恐怖情节嘅一只游戏嚟嘅。咁喺现场咧，有唔少人都有即系试玩当中呢个开发版啦。咁嗰个嘅评价咧都非常之唔错噶。咁虽然咧未完成嘅，咁但系咧似乎咧嚟紧如果佢哋真系完成咗咧，嗰个嘅受欢迎程度咧，我谂都应该唔差嘅，因为始终系香港人自己出产咧。咁我对佢咧都要点都要会有翻啲感情啊。 系因为初我听你讲呢一款游戏啦，咁就个背景设喺呢个九龙城寨咧，我以为吓系咪人中之龙嗰类咁样嘅，即系黑社会江湖游戏嗰类咧。因为大家 其实系都几 OK 嘅。 系啊，即系初我系咁谂嘅，咁但系后屘了解，喂，原来又唔系 exactly 咁样样。咁嗱，不过我真系觉得嗱，以往其实你话有冇香港人开发游戏咧，当然有啦，即系例如话手游嗰啲都应该有唔少啦，系咪？咁不过个问题就系你话系唔系好有本港特色嘅即系游戏咧？咁呢一个就真系比较少见到啦。即系你见有好多时候咧，例如话日本人又好啊，或者台湾嘅游戏公司又好啊，即系佢哋开发游戏之余，同时之间佢哋亦都能够将自己本土啊一啲有嘅文化，哪怕你话喺经历游戏又好啊，又或者武侠游戏又好啊，都会渗到出嚟噶嘛。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香港自己本身既有嘅一啲嘅特色系乜嘢嘢咧？即系你见，例如话你玩 Overcooked 吓，又或者玩 Cooking Mama 咁样样。如果香港有个特别版嘅，可能就喺即系茶楼发生 整虾饺、 整虾饺啊， 炒只牛河出嚟咁啊。 即系其实嗱，真系我哋就好少。就是、缺乏呢一类我哋自己会有香港自己特色情怀嘅一啲嘅游戏，比较少见到。咁而家难得啊，有一啲嘅学生咁，佢哋整即系用一个我都可以话系啦，我哋香港啊曾经一段时间嘅一个即系好 icon 啊，好有代表性嘅地方啦吓。咁即系我觉得即系攞个嚟做一个背景设计一个游戏嘅话。几能够带动到香港一啲嘅文化，一啲我哋有嘅回忆咯，系 同埋呢只 game 嘅背景，除咗系九龙城寨之外咧，佢最紧要咧，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嘅就系佢系用广东话去玩嘅，即系手里边嘅配音咧，都系大家熟悉嘅一啲嘅语言啦，咁亦都系大家会即系平时出街一定会听到一啲好有亲切感嘅语言啦，咁大家应该知道我讲咩啦。咁同埋咧，其实如果你讲到香港咧，自己有 game 咧，都唔系即系早噶啦，因为其实澳门我记得之前咧都有人开发过一只咧，用澳门做背景嘅经略游戏，咁夜晚就去打丧尸咁样嘅类似，咁你会见到大三巴等等嘅建筑嘅，咁所以咧已经系有一啲即系其他唔同地方嘅人咧都开始 用緊一啲自己地方嘅背景同文化或者啲傳說呢、就希望能夠做一啲遊戲。咁所以我都幾期待就係、香港嚟緊會唔會有多啲呢類型嘅遊戲呢，因為如果你講傳說呢，話香港點會少得過其他地方啊。 其實我真係覺得真係嘅，而家一個賣點就係咩呢，如果遊戲用廣東話配音去玩嘅話呢，的確係好難得嘅。 你諗下我哋 Sleeping Dog 佢裏面嗰啲咁嘅唔含唔含廣東話，我哋都笑咗幾耐啊， 係即係我記得真係㗎，若干年之前我唔記得咗，好似有个地下版嘅，即系好似 Winning 定 FIFA 足球 游戏。哦，系啊，系啊，系啊。 嗰阵时又系 吴家谦配音噶嘛？ 系啊，即系系我唔知道，其实 嗰个唔系地下版嚟嘅，就系正式版。 系咩？佢唔系嗰阵时，我记得佢剪埋，有时候咧唔知剪埋阿叔啊，或者 嗰个就地下版嚟。 嗰、地下版就即系剪咗上去，必要时候咧，嗰、那个球员射完嗰个波之后咧，佢会播翻，可能喺电视 cap 落嚟。 系啦，嗰啲 嘅声带咧就播，即系证明咩咧？大家其实系几渴望啊，系有一个嘅即系广东话配音嘅游戏同大家。见面咧， 系喂，你讲开啲即系 winning 啦，有样嘢我都不得不提啊。咁就係呢個 FIFA 19，咁大家都知嚟緊九月尾就會推出啦。咁日前都正式公布咗一個呢，係點形容呢，好多人期待，亦都好多人呢覺得咦咁嘅消息。咁話說呢個中超正正式式將會喺 FIFA 19裏面登陸。咁而且呢里面咁多队中超16队球队全部都会以真实嘅姓名同波衫等等呢係会出现嘅。嗱，我个人开心就因为呢里面会多两个香港嘅球员啦、即係唔止係戴伟俊啦，嚟緊呢 FIFA 仲会总共有三个香港球员呢大家会见到啦。咁希望陈俊乐同阿法图斯唔好俾人害者啦。咁如果冇事嘅话呢，佢哋就会出现喺即係嚟緊 FIFA 19里面嘅。咁但係点解以呢，因为有啲人就觉得哎呀我玩去 Ultimate Team 嗰啲呢，咁以后抽嗰啲包呢就会多咗好多呢中超嗰啲低素质嗰啲球员啦，咁就变咗好似冇乜用咁，同埋压咗嗰啲位咧，就话会令到佢哋嗰种即系中好嘢嘅机会咧就会细咗。咁同埋就话好惊咧玩呢个 career mode 嘅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中超嘅球队吓，佢里边嘅钱系非常多噶嘛，咁现实世界都系啦，佢用钱买咗好多当打嘅球星去打噶嘛，咁嗰啲人就惊啦。喂，咁喺个游戏里边会唔会同样好似真实世界咁样，即系佢哋斥巨资去买咗啲世界级嘅球员咧？咁呢个咧亦都系佢哋喺里边。嚟緊隻 game 咧都會擔心嘅嘢，不過咧我就比較咧着重就係在於到底佢 scan 嗰啲即係華人嘅面孔得唔得咧？因為之前咧老實講，佢 scan 譬如日本啊、韓國嗰啲面孔咧就真係唔係好似嘅。咁呢個係點樣咧？咁我都拭目以待啦 嚇。係咁啊，今日我哋啊講遊戲咧講到呢一度啦嚇，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听日再见啦。